听得到的话，我们就开始。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礼拜五晚上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学习，也求你借着我们阅读、我们的观察、我们的默想、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学习，看到我们的主他祷告，也学习他祷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Okay. 今天是耶稣的祷告第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到五节。我们今天特别是专注在耶稣大祭司祷告这两节经文。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节经文我们之前在认识基督那堂课里面就有一些讨论。马克琼斯在认识基督那本书里面，我不知道，我忘记是在那本书里面直接提到，还是我们附加的在讨论的时候提到，说其实不多的神学家注意到耶稣在这里所求的荣耀。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可以问的问题就是他到底是求什么样的荣耀。因为通常我们会说他求的就是本来就属于他的荣耀，因为是他是上帝的儿子，而且这边特别有这个字眼，未有世界以先，还没有世界以先他与父同享的荣耀。直接的理解，这当然就是因为他是上帝，他本来就有这样子的荣耀。但是借着今天这段这章还有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也许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也许这段经文值得我们思想，当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向他父所求的这个荣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荣耀。因为这个荣耀，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讨论也叫我们明白，这个荣耀也是关乎我们的荣耀和我们未来最终的生命最终的目的。 OK， 我们先看第100页，这里他遵行父的旨意。这两节经文特别有讲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所以这个很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耶稣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他荣耀父是借着完成父所托付给他的事或者任务，完成那个 mission。 他说他已经成全了，而这个任务有其目的。在这节祷告这节经文里面，或这个耶稣的祷告的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目的就是无非就是要荣耀他的父。而且这个任务不只有目的，有最终的目的，也有其赏赐，使我同你享荣耀。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当耶稣求荣耀的时候，是因为已经有，应该是按照之前的应许，求完成他父所托付给他的任务而要得到的赏赐。所以这个任务有目的，也有其赏赐。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要荣耀他自己。马克琼斯在这一在第100页第一段这边讲，受造物或者受造界的最高目的就是要荣耀那创造一切的上帝。而耶稣献给神最高荣耀，应该是这么说，这个的翻译应该是耶稣是献给神的荣耀，是受造物或创造界可献上的最高的荣耀。他也借此就是借着献上这个最高的荣耀，是受造物可献给上帝最高的荣耀，而得到专属他的独特的 peculiar glory， 独特的荣耀。这句话是有一点神学的含义，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会讨论为什么这是专属他，他是指谁，他应该是指耶稣，为什么有一个专属他的一个独特的荣耀。在教材里面，所以我们的教材里面是写说，子献上受造物可献上的最高荣耀。为什么会说这是受造物可献上的最高荣耀？其实就是基于一个神学的原则，上帝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上帝 ，right？ 上帝的三个位格也是同等、同尊荣、同荣耀、同永恒，因此位格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单纯的来说，并没有献上或接受位格之间的荣耀可言。因为他们同享的就是同一个荣耀 ，OK， 这个荣耀就是上帝的本性，而所有上帝的本性或者本质或者属性，都是三个位格共有的。所以，因此，当我们提到有献上荣耀或接受荣耀，必然是关乎有一个献上的，有一个接受那献上的。在这里讲的一个，必然是关乎造物主和受造物，所以要说有献上荣耀，那献上的那一位必然是受造的。OK， so 你可以听得出来，现在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已经在讨论基督论了。当子献上荣耀的时候，他肯定不是按照纯粹第二位格Simpliciter 的这个身份向他的父献上荣耀。就像当他，我们从这本书一开始在讨论基督祷告，他怎么能够祷告，第二位格怎么能够向第一位格求，他是按照什么身份求，必然不是纯粹按照他第二位格上帝儿子的身份求。他的顺服也是，如果他顺服父的话，必然不是按照他纯粹第二位格的身份 second person simpliciter 这个身份顺服。同样的原则也是，若他有其荣耀可以献上给他父的，必然不是纯粹按照他子的身份，而是按照他什么上帝儿子道成肉身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这个身份，或者你可以用神学上或基督论上面时常用的用词，按照他的人性所献上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里会说，这个荣耀只献给父的荣耀，是所有受造物里面可献给上帝的最高的荣耀，没有比这个荣耀更高的，是借着只顺服他的父，完成父所托付给他的任务所献上的荣耀。因此改革中的神学家时常会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第二个创造或新创造的荣耀更大于第一个创造 ，right？ 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类似的概念，或者救赎更荣耀于创造。Okay， 简单的就是创造是的，我们可以说子是创造的中宝。上帝借着他的道创造了世界，但是第二个创造或新创造或者这个regeneration， 万物的复兴，却是借着不只是借着子，而是借着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顺服以至于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所展现的荣耀。 Anyway， OK， 好，只借着这个荣耀，他父的荣耀，他自己也得到专属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思想什么意思是专属于他的荣耀。Okay， 接下来马克琼斯在第二段有提到一个，上帝之所以容忍等待， 上帝没有因为人犯罪就立即毁灭人，毁灭世界，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子的顺服，是因为子要拯救父所赐给他的人。因此罗马书二章第四节那边所提到，上帝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是要叫人悔改，那个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全部都是因为上帝立意要透过他的儿子拯救一群人做自己的子民，好荣耀他自己，好叫他儿子的荣耀。所以这顺便又提到另外一个神学上的概念，从某一方面来说，罪从哪里来？为什么上帝容许罪进入世界？这是一个无解的神学问题，上帝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 ，yes， 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就是借着这个救赎计划的完成，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尊荣、上帝的荣耀最完整的展现在十字架上。OK， 所以 你仔细想，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如果上帝没有定义要拯救人，那么当人犯罪的时候，就所有的人都该灭绝，没有任何的丰富的宽容、忍耐和恩慈可言，没有任何的悔改可言。所以人之所以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上帝，能够得救，都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要成就父所托付给他的任务。Okay. So, 论到这个顺服，这个是在旧约，在以赛亚，就早就已经，先知们早就已经论到这个顺服。OK， 仆人之歌，以赛亚书五十章。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Okay. 所以这个顺服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他必须有耶和华开通他的耳朵，这表示他必须取了一个肉身，他必须有一个耳朵可以开通，可以全新的在旧约里面那个开通的耳朵，就是在摩西有提到，就是完全顺服的仆人的一个记号，把锥子钉在木头上面，以表示这个仆人是完全爱他的主人，顺服他的主人。所以他没有，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也是一样，他有一个被开通的耳朵，他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Okay. 以赛亚的仆人之歌告诉我们说，他的顺服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So, 当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必须依靠他父的道，依靠上帝的圣灵，才能够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也就是说，他必须祷告，他必须祷告而顺服。虽然所以这个顺服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因此仆人也会说，我的劳碌是徒然，我的尽力是虚无虚空的。但是同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9章4到6节，上帝却应许他说，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OK，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个仆人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可以向他的父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是所谓的预先性的宣告。我们现在看的是102页，翻译是一种先知发预言的方式宣告， 原来的那个字是 proleptic，proleptic 是一个神学上的概念，就是圣经中时常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字眼，就是用已经成就的语气，好像已经成就的语气，来宣告还没有做的事。proleptic，OK、okay。同样的，当我们的主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完成了。这是当然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七节之前所说的话，就是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telelestai 之前所说的话。但也的确是如此。为什么他能够说这样子的话？正是因为我们刚读的经文，他从小他的父每天早上就提醒他，教导他，他有一个开通的耳朵，他的父从小就借着话语，他父的话语教导他，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也 assure 他，也应允他，你这个任务必会成就， OK。 因此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可以说，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okay。 因为他一次也没有违背，一次也没有退后。如果我们这样子祷告，我们就是放肆 presumptuous， 中文的书上的翻译翻译言过其实，有点太客气了。我觉得直接翻译，如果我们这样子祷告就是放肆。很多人，很多教会好像是教导就是要这样子大声放胆的宣告成就的祷告。我不太确定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明确的应许，我们这样子祷告就是放肆。但是上帝的儿子有这样明确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是关乎他艰难的任务，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任务他必要完成，所以他可以这样子祷告，因此他可以这样子求他父赐给他荣耀，因为他要完成父所托付给他的任务。OK， 关于这一段一直到102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稍微澄清一下，刚刚你提到那个只受受只献上受造物可献上的最高荣耀，这里指的应该是指那个荣耀，而非只是受造， 只献上受造物可献上的最高荣耀。等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读的信经是耶稣是受生的，并非受造。 哦哦哦，了解。So， 这个就跟我们讲，在基督论里面，你有一个有个双重论述，对不对？ 对对对， 我只是想澄清，对对，你刚刚提到就是一直会提到说受造物可献上最高荣耀，避免会有一些混淆，就会变成 其实在这里的子，所以你就必须要用，我们是在这里说的子，那是第二位格，但是我们是按照他什么来说，他献上受造物，而且是他的确是他献上受造物可献上最高的荣耀， right？ 所以这个荣耀就必然是 created glory， 受造的荣耀，而不是上帝本质的荣耀。而如果他能够献上这个荣耀，他必然也是按照什么？按照他的人性。而他的人性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再强调，之前已经提到过很多次。人性之所以是人性，定义上就是受造的， right？ 所以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神学家甚至会说他是一个 creature， 这是必然是按照他的人性或他取的那个完整的人性而说的， OK， right？ 所以这句话你有这样子的概念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是，这不是一个有问题的论述，就是指献上受造物可献上的最高荣耀。 OK， 对，因为我知道你提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我们的信经里面提的是只是受神而非受造的，那个，是讲他的位格 ，right， 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嗯，但是当我们讲说子有一个受造的人性，而按照属性相通的原则，我们可以说他是生于女人 ，OK， 他是有血有肉的，他可以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按照他取了一个受造人性的事实 ，OK， 嗯， 因此他可以祷告，他可以顺服，他可以死。这个也我们也可以借此关乎，就是子道成肉身这个奥秘，我们刚才的这个讨论，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在神，我最近在读一本那个 Junius 的一个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改革中神学家，一个很基础的很厉害的神学家，他写了一本 不长的书，叫做True Theology， 真神学。其实他就是讨论到底什么是神学，神学如何分类，神学的本质是什么。其中有一个提到，就是我们之所以有神学，其实之后的一章马克琼斯也会提到，我们之所以有神学，是因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我们才可能认识上帝。所以这个 mediator， 这个中保的身份，其实换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在认知论上面来说，它是我们人受造物和上帝之间，如果有真神学的话，是只有透过它不可缺的一个，你要说桥梁吗？正因为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所以同样的原则，如果你记起来的话，他可以献上这个荣耀，因此可以得荣耀，我们也就有之后，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之后得荣耀的盼望和确据。下一段应该会讨论的。哎，对不起，爸，不好意思，我在上课，我等一下再打电话给你。好，好，拜拜。OK， 我们继续看世界以先的荣耀。OK， 这个荣耀到底是当我们的主求这个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一段是奠定他可以求这个荣耀，是因为他遵行了父的旨意，完成了父托付给他的任务，因此他可以求这个荣耀，或者求这个必然就是应许给他的荣耀，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如果他完成父所托付给他的任务。他又提到说，这是世界以先与父共享的荣耀。So， 我们刚提到说这句话会让一般的理解，就是这当然就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说他这是赋予他共享的荣耀，必然就是上帝的荣耀，上帝本质的荣耀。 OK， 我们先思想一下圣经里面的启示，是上帝的荣耀是专属上帝的，是不能够和其他人分享的。当引用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呢两节经文，42章第8节和48章第11节，在那里中文的翻译都是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但是原来的字，其实原来的经文并没有假神，假神是很典型的和合本的多加的翻译，其实原来就是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或分享给他者，任何的他者，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不仅是上帝不将他的荣耀分享给假神，而是上帝不将他的荣耀分享给任何其他的。Okay？ 所以上帝的荣耀是不能够分享的。如果你要说上帝的荣耀能够分享，就等于说是上帝的神性可以分享给他者。而若我们基于上帝的纯一性，如果他的神性是可以分享的，那么他者也就可以成为上帝。 所以分享上帝本质的荣耀，就等于是叫那位受分享的成了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So OK， 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所以犹太人会想要杀耶稣，其实是不是没有理由的。在约翰福音有提到说，他等于是称神为他的父，就是将自己和上帝当作是平等的。然后说是他说了健忘的话，他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因此犹太人想要杀他，这就是他想要分享上帝独有的荣耀。 OK， 所以是不是耶稣在这里求的就是这个上帝他本来就是属于他的荣耀，听懂我的意思吗？或者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约翰福音17章第5节，耶稣在这里向他父所求的，在创世以先我和你同享的荣耀，就是上帝他本质的荣耀。如果他求的是这个荣耀，上帝本质的荣耀，那么我们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个他是按照他上帝儿子上帝第二位格 simpliciter 单纯按照这个身份求，他我们不仅应该说他不能够，他不应该求，不需要求，甚至是他不能够求。如果这个是他可以求的荣耀，这个就你就已经 introduce 三位一体中间的分裂了。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这是如果是上帝本质的荣耀，你会遇到这个问题。 OK， 那我们有好的基督论，所以我们会用这个双重论述来说，哦，他不是按照他的上帝儿子单纯的这个身份，第二位格的身份求，而是按照他上帝儿子第二位格道成肉身，成了神人之间的中保，这个身份求，或者你要说按照他的人性求。 OK， 按照他的人性向上帝求荣耀，但他怎么能够说这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我是指谁？如果未有世界以前，就表示说他还没有道成肉身， right？ 他还没有取我们信仰告白所说的一个肉身和理性的灵魂。 So 未有世界以前，又他又有什么样的荣耀是可以求的，而且是与父同享的？所以在103页马克琼斯有提到，他在这边所求的这个荣耀并非是单纯是他位格第二位格的荣耀，但却是第二位格道成肉身成为神人 Godman 而特有之荣耀。在103页第二段，OK， 我们就稍微停在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有一点点复杂，但是所以我们讲的蛮仔细的，但是我想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大家会不会有问题？所以换另外一句话来说，我们的主在这里所求的是他的位格特有之荣耀，但是也不是这个为什么这个位格第二位格会有特有的荣耀或独特的荣耀，并非单纯他是第二位格，好似第三位格圣灵也有他特有的位格的荣耀 personal glory， 第三位格没有这样子的荣耀，我们甚至可以说第一位格也没有特有的 personal glory。若他们有荣耀，这个荣耀就是三个位格共享有的同一个荣耀，但是唯有第二位格，神学家会说，特别是欧文像或者古德温他们这样子的神学家会说，第二位格有他特有的 personal glory， 第二位格特有的荣耀。为什么只有第二位格特有这样子的荣耀？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所求的荣耀正是这个荣耀。为什么？ 我们想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有什么 事件或有哪一个事实叫第二位格特别与第一位格和第三位格有所不同？ 道成肉身。 Yes， 没错，只有他道成肉身，只有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只有他神学上基督论，我们 在此可以用很多基督论概念，只有他有 所谓的什么复合的 personality， 复合的位格。这个复合 complex personality 就是他不只纯粹是第二位格神， OK， 他是第二位格神道成了肉身，有神人二性在同一个位格中联合，因此第二位格有其他特有的荣耀，是基于他道成肉身的事实。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神学家所谓的第二位格特有的 personal glory， 这个 glory 是第一位格没有的，第三位格也没有的。所以在这边有个插题，我们可以在复习之前有提到的，这是 Goodwin 和 Owen 都有的概念，就是基督有所谓的三重荣耀，他有上帝本质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上帝本身的荣耀，不可以和任何其他者所分享的荣耀，就是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都有共享的同一个荣耀，同尊荣的那一荣耀。他也有其位格特有的荣耀，因为唯有他道成了肉身，唯有他是一个 complex personality， 他是神人。还有另外一个荣耀，就是中保的荣耀，这是关乎他道，也是关乎他道成肉身的事实。而这中保的荣耀，我们可以说是，特别是关乎他完成了父所托付给他中保的任务所赚得的或所赏赐给他的荣耀。Okay. 因此马克琼斯在这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会说只在这里所求的荣耀是第二位格才有的荣耀，但你可以更详细的讲一个，是第二位格他成为中保，忠心执行父托付给他任务所应该得到的奖赏之荣耀。 OK， 接下来在104页马克琼斯列出了几段，就是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一共有五个步骤，这个逻辑是耶稣祷告，祷告的主体是第二位格道成肉身，不是纯粹第二位格祷告，因为纯粹第二位格他不能够祷告，却但是第二位格道成肉身他就可以按照其人性祷告，而且这个荣耀是赏赐， right？ 既然是赏赐就不是他本质就有的，既不能赏也不能接受，但却是赏赐，而这个荣耀要在他的人性上所展现，因为这个荣耀是人可以看得到的荣耀，将来我们要看得到，也是我们的主替我们所求，在这篇祷告之后为我们所求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好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那个荣耀。 OK， 而这边有第四步，就是这个是既然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荣耀，那么这也是我们有份的荣耀，所以上帝本质的荣耀我们是完全无份领受的，我们甚至是不能够领受的，甚至是在那荣耀之下，就有点像以赛亚会说，说祸灾，我好像要被在上帝的荣耀面前要消灭，或者就像 耶和华回答摩西说，没有人可以看到我的荣耀而存活。所以上帝本质的荣耀，如果没有经过一位中保的话，我们根本是无从看见，无从有份于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却有份于这个上帝儿子要我们所看见的荣耀。就是在圣经其他地方，上帝的荣耀反映在基督面上的那一个荣耀。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就是那个当我们还活在地上，凭着信心之眼所看见瞻仰基督面的那个荣耀，以至于荣上加荣，越加有他的样式。那个荣耀将来要凭着眼见，要得见他的真体，变得像他一样的那个荣耀。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这个上帝是个灵，所以第五个步骤就是上帝是个灵，我们根本就无从看见这个荣耀，我们根本无从看见上帝。因此我们只能从神人之间的中保基督的面上得见上帝的荣耀。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从来没有人认识上帝，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上帝将他表明出来。神性一切的丰盛的丰丰盛盛的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这就是关乎我们刚所提到的一个基督徒认知论上面的原则。若非有神人中保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我们根本没有神学，我们根本无从真正的有那个 true theology 真正得知上帝。所以马克琼斯在这里最后那第五点，他提到说，因为基于上帝是个灵，或者 你用另外一种方法，因为上帝是无限的，就算我们之后上到天上，我们得荣耀，有一个复活，保罗的用词是甚至是得荣耀不会再朽坏的身体，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用那个身体来领悟或者得见上帝的荣耀。若我们有份于上帝的荣耀，那个荣耀必然仍然是辅救的 accommodated 或 condescended 或者 mediated 中介的，必然是需要借着上帝儿子中保我们才有份，才能够得见上帝的荣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有提到，是的，主我们主他那个中保的职分，在某个程度上来说，当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就终止了，将国度交给父。但是就另外一个程度来说，神学家的认知，他的中保的职分将永远不会停止，因为我们将永远要在他的面上有荣服职官，有份于上帝的荣耀。我们不应该想到说这个荣服职官或者看见上帝的荣耀是直接看见上帝本质的荣耀，就算在天上也是如此。这个荣耀仍然是 mediated， 仍然是中介的，仍然是辅救于我们的，是借着中保向我们展现的。教材里面有个插题的问题，我们先跳过这个问题，回到原来的，为什么耶稣会说在未有世界以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如果这个荣耀是关乎他中保的身份，关乎他道成肉身的事实，那未有世界以前怎么能够说父与他就同享？So Goodwin 的回答是在105页 right，基督在神的预定中既拥有也借此接受神所赐下的荣耀。也就是说，在上帝的儿子未道成肉身之前，上帝就已经立意他的儿子有一天要时候成熟了，要生在女人之下，要生在律法之下，要道成肉身，要顺服以至于死。 Right? 这个是关乎什么？另外一个概念。 救赎之约。 Yeah, 救赎之约。Yes. 这就已经暗示，如果耶稣能够说在创世以先，我与你共有的荣耀，就表示在创世以先，父与子延伸来说必然有圣灵，就已经立意要有一个救赎计划，要拯救人，要借此救赎计划的完成来荣耀上帝，荣耀上帝他自己和上帝他的儿子。 OK， 所以当他要成就这个救赎计划的时候，他可以向他的父求。 OK， 那差题性的问题我们刚刚在讨论中大概已经回答了。我们会说荣福之观，我们所见到的荣耀，按照 Goodwin 或欧文他们的见解是，这个荣耀仍然不是上帝本质的荣耀，因为就算我们复活得荣耀的，我们仍然是受造物，虽然是得荣耀不再朽坏的受造物，但仍然是受造物，而受造物是有限的，有限无分于无限的，所以因此如果我们要看到这无限的荣耀，这无限的荣耀必须要辅救，必须也是 mediated， 不是直接领受的。 OK， 所以神学上来说，或者用 Junius， 我刚提到那个神学家他写的那个True Theology， 真正神学的那个神学16世纪末的神学家，他会说用他的分类来说，这个不是原版的神学或原版的荣耀，而是复制的。上帝辅救我们是可以领受的，辅救我们的限制，而乐意在他的恩典之中所启示我们的荣耀或者知识。Okay. 所以讲到这一点，欧文有一个很精彩的见解提出来，在他的应该是第一册第55页 Owen Works， 就是他的作品大全的第一集的应该是第55页，我都把它记起来，因为很精彩。他那边讲到说这个就是论到说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第5节求的到底是什么荣耀。欧文在这边讲说，如果他求的是上帝本质的荣耀，就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这个最终不会叫他的人性得以升华或者有所提升，好像领受上帝的荣耀就有所提升，反而会毁灭他的人性。我们有了一些基督论概念，我们就知道欧文为什么会这么说。欧文就说，如果你要求的话，必定是按照他的人性求， right？ 所以这个原则就这样逻辑推论，所以按照人性求，如果按照他的人性所求的是上帝本质的荣耀，那么这个荣耀不会提升他的人性，好像就是说叫他人性更得荣耀，荣上加荣， no， 反而会毁灭他的人性。为什么欧文会这么说？ 没有人看见神还能活着。 有可能，但我觉得欧文他整个的论述，他不是在着重在这一点。他这边有讲，如果我们的主是这个祷告所求的是上帝本质的荣耀，其实就是将祈求神的属性转移到他的人性之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在神学上这是什么意思？那他的人性还是人性吗？不是， right？ Yeah， 还是归回于三一论，上帝的纯一性。当我们说上帝的荣耀，其实就是关乎他的本性，就是他的本性。如果你要求得到上帝的本性，其实你不外乎就是求自己要变成上帝， 这基本上就是毁灭自己的人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就不得救，因为他就不再是什么神人之间的中保。我们就且论，如果这是可能的，人可以变成神，就算基督的人性可能变成神，那么有很多神学的原则你都会抵触，最终其实你也是毁灭自己的救赎。为什么？因为如果上帝的儿子要拯救我们，他必须成为人，真实的人，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正统的基督论会，你可以看得出来，就连讨论这节经文，神学家会认真的看待基督的人性，而讨论我们的主在这里所求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荣耀。最终其实并不是在讨论说，有点像是经院神学在讨论一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应该是没有真正讨论有这样子的议题，就是在一根针上面到底可以站几个天使，不是这样子的讨论，而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仔细思想这个荣耀的话，其实这是关乎我们的荣耀，我们最终上帝要我们得到的奖赏，我们主所为我们求的那荣耀，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荣耀。这个是透过我们基督的人性，或者在他的面上，我们将来可以看见的荣耀。Okay. 如果我们没有认真看待他受造的人性，按照他受造的人性可以求的荣耀，也会反映在他人性上的荣耀，那其实我们就是否定上帝要我们得到最终的奖赏，或者我们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那荣福之冠。所以如果我们要总和我们以上的讨论，就是在创世以先，父子就立义或者立约，子要道成肉身，要顺服父，顺服以至于死，完成我们可以再添加，要倚靠圣灵，顺服父，顺服父以至于死，完成父所托付给他的任务，借此来拯救父赐给子的子民。所以这个未有世界以先的荣耀，就是关乎在这个永恒之中所立的救赎之约之完成而所成就的荣耀，也是子成就这个约所得到的奖赏，所得到的应许。这个奖赏和应许，马克琼斯在第105和第106页有提到，不外乎就是父赐给他的教会，整个世界也是可见的上帝形象，丰丰富富的，有形有体的那个荣耀展现在他身上。So, 最后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主他如此求这样子的荣耀，因此我们也应当求荣耀。你可以看到那个步骤，第一，我完成了，我顺服了，因此我向父求在创世以前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而在以弗所书有提到，父在创世以前，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在他的儿子里面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当我们仔细想，这属灵的福气不只有儿女的名分，不只有诚意，不只有成圣，更有什么最终的那个叫我们得荣耀。所以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父要赐给子的，也是子向父求的，而且子也向父求，我在哪里叫他们也看见这荣耀，有份于这荣耀，因此我们就应该求这荣耀。其实不外乎就是，主啊，你在哪里，愿我们也同你在哪里，好叫我们看见创世以前父就 赐给你的荣耀，在你的面上看见那荣耀，好叫我们荣上加荣，好叫我们得荣耀。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主怎么祷告，跟我们的祷告生命，跟我们所求的内容有最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请问这个荣福直观是不是就是105页最下面，教会元首的荣耀、世界的救主的荣耀以及肉眼可见的神以荣耀尊贵为冠冕的那个形象，我们会肉眼看见？ Yeah， 就是荣福直观，就是将来我们要在天上所见的那个荣耀，就是上帝，特别是那个荣耀。欧文会说，不只是 灵性上，不只是物性上的荣耀，也是肉眼 ocular， 就是复活的身体的肉眼可见的荣耀。欧文的论述甚至会说，为什么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我们灵魂复活就好了嘛，为什么要有个复活的身体？我甚至会说，按照欧文在那个 Christologia 还有Meditation on the Glory of Christ 那本书里面，他会说很简单，因为我们需要有复活的身体才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那个是上帝指定我们有份于他荣耀的方式。这样来说，基督的人性只不会消灭，不会消失，不会褪去，不会除掉，不会脱去的重要性再次可见。因为如果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那必然是透过回到神人之间的中保基督，按照他的人性在他的面上所反映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现在是与基督复活，求上面的事，这是按照信心求。有一天我们就要与他同在，眼见上面的事。那上面的事你要怎么讲？简单来说，一切都是那上帝的荣耀展现在基督的面上。OK， 所以欧文讲到，对欧文来说的话，那个荣福直观其实与圣徒如何活在地上有最密切的关系。如果你不渴望这个荣耀，你在地上不凭着信心渴望这个荣耀，你也不应该期待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你要与肉眼看到这个荣耀。大家有什么想法或问题？都 OK 吗？一心 OK 吗？博瑞，你们那边 OK 吗？ 其实我 大致上没有问题，但是那个在经文上面那个同你所有的荣耀，但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耶稣求的那个荣耀是有点像是专属于他第二位格的荣耀。那这个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有 哦，所以我们刚刚会提到那个，就是在创世以前。 是父与子共同利益要成就的荣耀，所以就此来说是他们同有，就是父要赐给子，子要领受作为奖赏的。所以这是关乎 Pactum Salutis， 就是在永恒之中，永恒之中他们就一同利益，一同计划，一同立约的那个救赎计划要成就。所以可以说是父与子共有的荣耀。所以共有的荣耀就是只要借着完成这个荣耀，我已经荣耀了你， right？ 然后这个完成也是他自己得到荣耀的方式。对，所以这句话就我们会说就已经指向那个 Pactum Salutis 救赎之约。如果说你看嘛，就是我们说约有条件有赏赐， right？ 在这个祷告里面，就这两句经文里面，条件是什么？顺服，他必须顺服，他必须完成父的任务。赏赐是什么？荣耀。对，有条件有赏赐，我们就可以说有一个约，创世以前救赎之约。正因为是父与子所共同立的约，所以你可以说这个荣耀是他们共有的荣耀。对， 我觉得这一章有一个 我自己读，我觉得是好像是这几章最不容易读的。然后有一个 很小心的地方，就是读完会很容易会有一个好像基督的荣耀比其他两部会的 还多还大，就是要很容易会有，就是说因为他有三重，然后有中保，然后有顺服那个已然未然的那个成了的那个荣耀。 对， 所以就会很容易就会在读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是不是圣子的荣耀是更丰富。 但对，没错，你好像会讲，因为如果就有点像三一论。哎，我们有三个位格，那这样一二三加上去就有三个上帝，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就是记得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管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些都不是，这些都是所谓的神学家会说那个受到创造的荣耀。其实这就是说这不是上帝本质的荣耀。如果你说是上帝本质的荣耀，必然是什么无限的。Right？ 所以不论基督他领受的荣耀是多么的崇高，多么的大，多么的至高，仍然是有限的，仍然是按照他道成肉身的事实和按照他的人性，按照他中保的身份所求和所赏赐给他的。所以这个是 created glory， 受造的荣耀，是有限的荣耀，虽然就我们来说是无限的， right？但是仍然是就上帝本质的荣耀来说仍然是有限的。所以就此来说没有任何的荣耀是可以超过上帝本质的荣耀。Yeah， 大概是这么讲。Anyway， 我觉得 这篇后天的讲道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主他来到世上，他所真正在乎的荣耀从来不是人的荣耀，人彼此荣耀的那个荣耀，他的 focus 是非常确定的， right？ 他顺服以至于死，因为他要得到奖赏，因为他要得着父所赐给他的荣耀。他的荣耀是在天上，或者是在神学家会用另外一个名词Patria， 在父的家中的荣耀，不是在地上的。在地上的 是在 the far country， 他都来到地上，来到异乡，他在地上只不过是过客。这是他求的荣耀，也是他为我们所求的荣耀。所以我们所求的，我们所在乎的荣耀也应该是这个荣耀，在地上是没有办法看见的，只有在今世也无法得着的，但却是确定的应许给我们的，因为他为我们得着。 Anyway， 好。 好吧，我们今天就到此。我们请以琳姐能不能带我们作为结束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在创世以前，主啊，你领受了这样子的救赎之约，主啊，你的一生，主啊，都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你也受苦，主啊，最后得着这样子的荣耀。耶稣，让我们今天所领受也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也能够常常能够仰望天上未来，主啊，能够荣服至关，能够真的在基督的面上能够眼见神的荣耀，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能够过我们每天的日子。谢谢主，也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每个人有好的睡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OK， 谢谢大家， 主， 晚安。